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专车合法化，路在何方？近日，北京市交通委等8个部门共同约谈滴滴快滴优步平台负责人，明确指出其组织私家车、租赁车从事客运服务的行为涉嫌违法组织客运经营。另一方面，政府也有意向专车递出橄榄枝。上海市交通委主任孙建平日前公开表示，希望专车和顶灯出租车、租赁车形成优势互补、和谐共处的新格局。那么在互联网加的大背景下，出租车管理如何创新？网络约租车又将如何管理？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北京时间的12:23，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专车呢是互联网时代出租车行业的一项新生事物，在互联网的嫁接之下，专车行业的发展有点势不可挡的味道。但是今年以来呢，它的命运可谓是一波三折。专车和黑车的界限在哪里？专车盛行是否加剧了城市的拥堵？专车是要联合还是打压？等等这些疑问呢，使得专车一直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然而一方面呢，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查处专车运营上毫不手软，另外一方面呢，政府也有意向专车递出橄榄枝。那么专车合法化能否破冰？在互联网加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传统出租车行业的社会公共服务又该如何创新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都邀请嘉宾跟您来一同的讨论。为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一位是互联网学者，清华大学的刘杰博士。刘老师您好。 传艺好，听众朋友好。 另一位是包华律师。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问问刘老师，您有没有坐过专车的这样的经历？哈，从乘车体验上，专车给您的这个体验和传统的去坐那个出租车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那当然不一样。首先，专车的这个应该是车辆的这个整体性能上都比较好一些。另外一个卫生条件不错，再加上专车的司机呢。他刻意的用一种更白领化的一种，就是一种更专业的一种职业的水准来接待你。比如说特别主动的去打开后备箱啊，去给你放东西啊，包括如果当时有雨的话，他甚至拿伞下去接待你。那么这种东西还是很少碰到的啊。 对，他的服务质量好像更提高了一个层次。 对，当然费用也是要高一些啊。 对， 这个。当然了，在你要是获取发票的稍微费一点劲而已。 是，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哈也有是坐专车的人，他们也发这个朋友圈。我看到有的说，比如说今天人品大爆发，约到了这个特斯拉啊，提供纸巾，还有矿泉水，还有 WiFi， 说感觉好极了。但是也有一些人会抱怨这个专车哈，说租来的车感觉这个司机就是不在乎，狂踩油门踩刹车啊，真不是自己的车。所以也有一些人吐槽这个专车司机不够正规啊，开的可能不是很好。所以这都是大家的一些感性认识。一方面可能专车带给我们的是传统的出租车给我们没有办法提供的多层次的这种服务。另外一方面，其实专车也存在着一些安全的隐患。刘老师您怎么看？就是这两方面和大家不同的这种体会。 嗯，确实是，就是说，实际上专车这个现象的出现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谈了很多的跟互联网时代的整个发展是有关系的。 嗯。 应该说呢，我们先说我们国内啊，我们最早做的什么这个滴滴也好，或者快车也好，这些软件呢，它不过就是将最早它的目标是为出租车的这个叫做承运人跟出租司机相互之间的联合呢，打造了一个沟通平台。 嗯。 这是它的初衷。那么当时大家也知道，就是说为了提高就是大家对这个软件的使用程度呢，实际上是给了很多补贴，包括出租司机也很愿意装，因为他也会得到相应的一些补偿。 对。 那么客户呢做的时候呢可以这个少付一些费用。那么当把整个的这个情况推广起来近两年以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发现呢这个滴滴他们开始做专车业务了。那么这个业务呢我不知道是不是从国外的优步这个传过来的一种模式，但是这个模式就跟我们原来的为出租公司而提供的一种沟通平台就有点不大一样。但是它呢应该说初衷是利用闲散的社会资源，就是比如说很多车辆的闲置，我们在遇到打车难的时候，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软件，你可以叫专车，那么它呢费用更高一些，那么通过这种形式来缓解打车难的一种方式。由于这种情况出现多了以后呢，就是很多人发现呢，就是我的闲置的车辆我还可以升值而不是贬值了。 嗯， 这个时候呢大量的人员就涌入到这里，当然会出现了很多比如说司机的这个不规范，这是存在的啊。这个可能是未来发展啊，如果专车这个领域要有健康发展的话，可能要有一定规范，比如说你的抽烟不抽烟，喝酒不喝酒，是吧？这个比如说我知道的是神州的现在租车公司也在办专车，他提供的就是说我的司机没有这些东西，该说话的时候一定会热情说，不该说的时候他一句都不会说，这都有培训的了。 嗯，说提供更专业化的服务。 对，是这样。但是现在的问题出现的是，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情况？ 嗯， 这个现在社会争论比较多。 对，就是现在专车的一个致命伤哈，就是可能涉嫌违法的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最近呢，北京市的交通委等八个部门也是共同约谈了滴滴快滴还有优步平台的负责人，也是明确指出这些平台呢，组织私家车还有租赁车从事客运服务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是涉嫌违法组织客运经营啊。而这样的一种约谈，我们看今年以来已经是有很多次了。我们再来听听北京电视台的报道录音。 2015年以来，交通执法总队查处非法运营车辆963起，涉及滴滴专车平台从事非法运营车辆207起，其中私家车161起。目前，有关专车平台接入私家车和驾驶员未经许可擅自开展客运服务的行为，均属违法行为。根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租赁车不允许给承租人配备驾驶员，且承租人不得转租车辆。目前，有关专车平台通过从租赁公司租赁车辆并配备驾驶员从事客运服务，也违反了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有专车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市交通主管部门从未如此严正表态租赁车不能从事专车业务。禁止租赁车，这将意味着北京市场上的专车平台业务都面临违法问题。记者从交通执法部门获悉，根据约谈内容，以租赁公司车辆配司机形式出现的从事专车等业务都将是执法重点。相关部门表示，北京市鼓励创新出租车服务模式，一方面出租车企业应适应市场需要提供多层次服务，另一方面网络平台也应依法规范开展合法业务，共同构建依法合规的良好运输市场秩序。本市对非法经营活动将依法严厉打击，进一步净化市场环境，维护正常运输市场秩序。滴滴专车负责人表示，将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进行自查整改，开展合法业务，同时进一步加强与政府部门合作，建立数据监测平台，并与政府部门对接，开放平台人员、车辆及订单相关数据信息。 我们看到北京其实整顿专车哈是毫不手软。另外呢，有报道也说，下一步北京市的交通执法队，还是要开展专项的行动来严查专车和快车等等这些违法运营的行为。而且呢，还会不定期的约谈专车软件平台的负责人，说除了对违法的车辆进行暂扣之外呢，涉事的司机将会根据情节被处以3000到20000元不等的一个罚款。 这是北京的一个处罚的措施。那么除了在北京之外的上海也是加大了对专车的这个查处力度，说一旦要查出呢非法客运的专车，一方面呢是要对网络平台罚款10万元，对当事人罚款1万元，另外呢专车司机得到的惩罚还将包括是驾照被扣12分，个人信息的通报所在单位或者是街道，另外呢他的一个违法的内容也会计入个人的信用平台等等。所以我们看像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对专车的这种查处哈是非常严厉的。另外他的一个违法的这个依据是什么呢？北京目前对于违法运营的专车主要处罚的依据呢是根据国务院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另外还有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和道路运输管理条例，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思考，专车和黑车之间界限不是那么的明晰啊。我不知道刘老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过去我们谈黑车指的是出租公司的正常的运营的执照或者说是它的准许权经营权的时候，他把私家车拿来在路上揽活，我们通常把这类情况叫做黑车。那么由于北京有大量的黑车存在，也是这个侵害了相当一部分出租车的这个司机的利益。而现在我们说的专车是在互联网平台上约到的车，其实它也没有它的运营的这个特殊的资质啊批准都没有。但是呢它现在呢是由于它是通过互联网平台公司来获准的，实际上呢它这个公司对它是有一定约束的，在合同就是在有一定的约束你才能去享受，然后因为我们要在利益分成的，所以说应该说他是不是黑车这一件事，从我们特许经营上来说他没有这个，但是呢从他跟这种轿车软件的这个公司上的达成的协议他是有一定的允许。但是轿车软件的公司你具备不具备 这样的资质 这个就是一个探讨的问题。所以说呢其实完全就是归为一类，就是你没有特许我让你经营这件事儿。但是由于互联网时代的整个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这类界限在很多行业都开始模糊化。比如说我们过去要开一个店，我必须有注册地址，比如说我注册工商必须有五证齐全你才能做这件事儿。但是现在呢我在网上开店就不需要这些东西。那么好，那比如说我要办个公司我也需要这么做，可是为了鼓励中小企业创业，他没有钱去租一个门脸怎么办？办公桌行不行？过去是不行的，我们叫一个门牌号只能对应一个公司，现在是什么呢？鼓励你创业，一个门牌号可能对应的是30家公司，因为他用了30张桌子就可以了。所以在这里边随着整个的社会发展，很多的过去的法律法规就面临一种就是有点 一些空白的地方， 是的，非常空白，没有详仔细的在这里去跟进。那么政府呢，我看到了这个整个相关报道，应该北京市是以这个放纵跟打压相结合。就是没有明确提出来相关的一些东西。当然我看到的是最早2014年上海市首次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案件啊，这个钓鱼案件，实际上就把这件事，我明明我没有拉活，你非说我拉活了，这个东西产生了一个重大的一个社会影响。但是呢现在上海又是在率先又提出来了一个可以就是鼓励的。那么我个人相信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大量的新兴事物都是在跌跌撞撞的出现，最后会规范化处理。 对，您提到了上海哈，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上海呢是为专车的合法化也是留了一条路。上海市的交通委的主任孙建平呢他也公开表示说，只要专车平台申请，那么上海呢就会给专车办理营业执照。那我们再来听听中央电视台的一个相关的报道。 从2012年打车软件开始出现，2年多时间，一方面是各种打车软件风生水起的营销和推广，另一方面新生力量的快速发展也给一些地方政府管理带来了挑战。今年4月30号，广州优步分公司因为涉嫌非法经营被广州市工商、交委和公安3部门联合检查。5月6号，优步成都办事处被联合查处，原因是优步涉嫌组织私家车接入平台，从事非法营运，而这也引起了其他专车司机的担心。事实上，今年1月以来，各地管理部门首先对专车表明的态度是不，并陆续展开打击行动，其中主要针对的是一些私家车。今年1月6号，北京市交通执法队就在首都机场查处了3辆专车，全部为私家车。他们表示，这些通过互联网轿车软件进行运营的社会车辆是非法的，和黑车并无区别。 从目前现行的道路运输管理的法律法规里面，都没有明确什么是拼车。 此外，济南、沈阳、南昌、杭州等地专车车主被查扣，公司被约谈的消息也陆续爆出。和其他一些地方有所区别的是，上海交通执法总队一方面在进行私家车非法营运集中整治行动，另一方面他们也在研究规范合作。 第一个要承认现状，现在确实有这个需求。第二个，不管怎么一种方式，一定是处于事后控状态。第三个，恐怕不能用传统的方式，现在必须用互联网加的去考虑一种新的业态。 孙建平表示，规范之后，专车司机需要取得运营资格，隶属于正规合法的出租车公司或租赁公司等，必须缴税、上保险，充分保障乘客的利益和市场规范。有的在打击，有的边打击边出台新的办法，也有的还在观望和思考，加紧研究合法出租专车的运行办法。 刚才我们也听到上海的这个交管部门的负责人也提到了一点，说在互联网加的这样的一个时态哈，要考虑一种新的业态，希望呢专车还有顶灯出租车还有租赁车形成一个优势互补和谐共处的一个新格局。其实从2012年到现在哈，我们看到通过互联网，不管是打车也好，约车也好，租车也好，各种各样的对于传统出租车行业的一种冲击哈。所以刘老师，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哈，就是互联网加这个时代对我们传统出租车行业这种冲击。 谈到说工业4.0有第一次革命、第二次革命啊，应该说互联网我们叫第三次革命。其实在历史上来看呢，每一次革命都会带来一个整个的社会变革。比如说工业化时代的出现，那么很多农民就转为工人。那么在这里边他们的转型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整个革命工业革命的变化带来的文明的发展，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去放大的它当时带来的很多人的痛苦，这个东西我们并没有看。那么我们的改革开放当中呢，我们的国有企业的很多员工的下岗，那么也产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当时呢，由于整个社会呢都是处在一种往前发展的阶段，然后这些富裕的人群很快也就被社会的其他行业所吸收，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冲击并不是显得很大，或者说我们不切身去处在这一群体当中的时候你是没有体会的。但是这次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一样，各种资讯非常广泛，而这种冲击实际上就是互联网带来的第三次革命的一种变化。那么我们呢现在比如说我们能看到，由于淘宝，那么这种的这个电商的出现实际上是大量的冲击了我们线下的一些实体的商铺。但是呢这些实体商铺由于他们联合非常不紧密，而且呢都是分散，尽管他们数量庞大，却并没有给我们感觉给他们带来的这种冲击的痛苦，然后他们在自想出路，他们去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但是这个出租车不一样，出租车是在特定的一个区域，这些群体的联合非常紧密。那么当我们的专车出现以后，的哥啊产生了非常大的抵触情绪，包括有的南京什么集体卸载什么打车软件啊。在这里边我还有另一个思考，我个人觉得专车的出现，实际我们先不谈它是否合法，它的营运对象跟我们出租司机的营运对象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它的费用是对高端人群，或者说我对于这个我的舒适度，我的这个我愿意多付钱，它是这些人群。那么原来只有出租公司，行与不行都在你身上。那么现在有了这部分，那么这部分人群愿意掏钱去做他们的事。其实呢，如果说专车对它最大的冲击就是专车的费用当跟你是出租公司是完全一样的时候，当然现在是有这个问题，就是有大量的补贴，使得专车呢这块呢就对出租公司有一些冲击。其实真正的发展，我认为这两块是相互弥补，出租公司你面对的人群跟我专车人群是不应该是一样的，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啊。我既不是出租司机，我也不是专车司机，我作为第三方来讲，我认为你提供的服务越丰富，对我越便利，我是认为是越好。 现在各个大城市专车哈进行这个整顿，但是上海我们刚才通过录音也听到他为专车合法化破冰，希望呢专车未来能够和租赁车形式形成一个优势互补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一旦说专车合法，当然它需要具备一定的法律上的资质，所以这个问题也请教包律师，您觉得专车合法哈未来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现在我们来看应该是属于合规的范畴。从全国人大的角度上，对于全国的这个法律的颁布的过程中，针对于这种所谓出租车行业或者说运营车辆，并没有人大立法，它更多的是在部门的规章、行政的法规、地方的规章上。所以我们做法律的更多认为它应该是一个合规的过程，叫依规。 第二一个来讲，就是现在我们的规范到底是什么？我们原先的规范是把私家车和运营车辆进行划分，作为两类进行管理，而专车的出现是私家车运营，这在过去的规范中是没有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也是我们广大公众对于原来的运营车辆服务不到位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或者一个反馈。也就是说，你处理不了的事情我来处理，我自己解决，所以就出现了私家车运营的问题。只要把私家车运营的安全性得到保障，我认为合规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行政规章的主管部门、监督部门和实施部门究竟能否正确的理解国家给予行政机构的这样的一个公共车辆管理的一个授权。这个授权首先要满足广大公众的出行需求，然后在公众出行需求满足的情况下，才进行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相应的执行。而不是说基于法律法规，最后对于公众出行需求忽视，视若无睹，这个是不会的。 我看到也有专家表示说呢，专车合法化呢是一种趋势，那么未来呢，专车必须要有营业执照，要对车辆的性能和驾驶员的能力等等这些条件呢加以规范和管理。那么专车管理未来会呈现出一种怎样的面貌？出租车行业的社会公共服务需要如何提升和创新呢？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邀请嘉宾继续为您解读，我们稍后见。 中国电信与歌华有线倾情打造光速宽带品牌华谊宽带，即插即用，倡导墙体零破坏，最高还可获赠半年免费时长。详情登录189.cn。中国电信北京公司。 北京之源，地学摇篮，房山世界地质公园欢迎您。北京之源，地学摇篮，房山世界地质公园欢迎您。燕莎奥莱即日起至8月16日内衣特惠，送给最爱的他吧。 A 座二层戴安芬三件在8折，安利房买四赠一，华格尔满额赠礼，爱慕部分100元以内，更多优惠详见各专柜， 总有一款适合您，快来燕莎奥莱吧。北京之源，地学摇篮，房山世界地质公园欢迎您。北京之源，地学摇篮，房山世界地质公园欢迎您。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助医、助学、助老、助困，募善款，献爱心，传动力。2015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谈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专车合法化，路在何方？近日，北京市交通委等8个部门共同约谈滴滴快滴优步平台负责人，明确指出其组织私家车、租赁车从事客运服务的行为涉嫌违法组织客运经营。另一方面，政府也有意向专车递出橄榄枝。上海市交通委主任孙建平日前公开表示，希望专车和顶灯出租车、租赁车形成优势互补、和谐共处的新格局。那么在互联网加的大背景下，出租车管理如何创新？网络约租车又将如何管理？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包华律师，另一位是互联网学者，清华大学的刘杰博士。从目前的专车市场来看呢，由于缺乏对应的管理机制，整个专车行业处在一个比较无序发展当中。那么也有分析说呢，专车的兴起一方面呢会造成高峰时段的道路的拥堵，另外一方面呢，专车的兴起一定程度上也抬高了一些大城市的车牌竞价。那么对此呢，也有业内人士表示说，专车是一个新的东西，也在陆续要出台相关的政策，逐步对专车进行规范。那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份法律草案呢，正在广泛的征求意见，它的全称呢是《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也被称为叫做《专车新规》。那么它呢将专车定义为网络预约出租车。那么这样的一份办法呢，对各种网络租车平台的资质，还有服务所在地，还有服务器所在地，另外还有支付协议以及车辆驾驶员的资质等等，这些都做出了一个详细的规定。下一个问题想提给包律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部专车的新规可能会对比较处于无序状态的专车市场能起到的规范性的作用？ 首先我说明一下，根据这个名称，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地方行政规章，而不是属于人大立法的范畴。啊，这是第一个。从司法效益角度上来说，地方规章的效益是相对偏低的，但是在当地来说确实是好用的，能够给大家一些引领，尤其对一些新生事物，先出规章后立法，我认为是正确的。第二一个方面说，通过互联网叫车实际上不仅仅指专车了，连出租车也在内。我们现在见到的很多正规的出租车，如果不使用叫车软件的话，它的生产效率是降低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规范不仅约束我们所谓的专车，也就是私家车运营车辆，还规范了传统的运营车辆，这个都要包括在内。这样的话，这个规范才能够适用于我们现在的互联网加的一个时间段。第三个方面我想明确的是，它无非是一个网上电子合同的问题，它并不是一个运营车辆和非运营车辆进行定性的问题。也就是说，专车通过这样的管理规范，它的管理更有序了，但是并没有解决它自己本身这个车辆是一个私家车不是运营车辆一个法律定性的问题，它不解决这个。这个问题要想解决的话，得从交通管理法上去解决，得从公安部的车辆管理的相关的行政规范中去解决，而不是一个地方办法能解决的。所以我个人的判断，现在目前政府对于这块的内容还是相对比较开放的，只要它相对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规范范围之内，至于它的定性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根据今后社会的发展以及广大公众的选择，甚至于广大公众最终的认定作为一个依据。法律定性先放在一边，先看能否规范管理。我认为这个思路应该说是比较超前的。 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些案例哈，就是有一些以前是开了多少年出租车的这个司机转行去开专车了，甚至是一些私家车主，有的是辞了工作，有的是在这个上班以后也去开这个专车了。那么我注意到有一些司机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是说以前开出租车的时候哈很辛苦啊，还要有各种费用，说现在呢开这个专车能够睡到自然醒啊，月入过万，当然这个是他的这个一面之词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哈，有没有存在一些法律上的问题，包括有越来越多的私家车加入到了这个网络专车的这个平台上？ 这其实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引导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作为专业的运营人员的时候，这个社会给我的配置的资源和规则不足以让我生存，但我要靠我的一技之长来解决我的生存问题，那么专车给他提供这样一个可能性。至于这样的可能性是否在现在是合法的，或者说它是地方合规的，不在所问，在于广大公众对于这件事情的评价以及我们的选择。如果说当广大的司机都想开专车，当广大的乘车人都想坐专车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政府会把相关的规范性的要求或者管理上的一些思路可以拿出来，虽然它是滞后的，但是往往也是及时的。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传统出租车行业不能解决大家出行问题，它的管理僵化导致我们的很多优秀的司机离开了这个行业，这是行业中自己内部应该解决的问题，不应该怪罪于专车。如果公共出行本身已经满足需求的话，其实专车大可不必。 我看到也有业内人士表示说哈，说相关部门呢应该尽早的出台一个统一有效的管理和规范专车运营的一个方案，同时呢说也要控制专车的数量，要进行一定范围之内的市场调查，根据市民出行的需求再做决定。另外呢说从乘客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考虑呢，对这个专车的驾驶员也应该设置相应的一个准入的门槛。刘老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些建议和规范？ 我好像昨天也刚刚听说最近几天这个堵车比较厉害，说的好多专车在街上啊，本来他应该就下班都已经回家了，但是他们又涌上了道路啊，这个我也没有经过调研，但是确实是很堵。就根据你刚才说的，我个人认为上海这次提供的一种方式吧，就可以借鉴。就是上海呢，这次呢，他们实际上对于专车呢，重点解决了三个问题。第一个，它就是对车辆和驾驶员身份的识别，就是滴滴打车呢，通过约定的这个司机，包括他的车辆，我这个平台上要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记录。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剃掉了我们所谓说的黑车混迹当中的这种可能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车辆运行状态的识别，包括一些你有一些标识，使得我们这个乘客在使用当中能够有一种认可感和安全感。最后一种它的意思呢，就是车辆的安全性它要有一定的保障。那么实际上呢，我觉得上海的这个平台呢，就是为了专车规范化或者安全化，为了以后的健康发展，暂时提供了一个初步的这么一个设想。我觉得要这么发展的话，未来前景还是不错的。 其实出租车已经在改革了，现在所有的出租车司机几乎没有不用叫车软件的，以提高自己的生产力，我认为这就是改变。出租车公司不能解决的问题，出租车司机通过自身的问题可以解决。 自身的方法可以解决，这是第一步的改变。第二步，当出现非运营车辆进入运营环境之后，出租车行业势必发生改变，现在的人员流失其实就是一种改变。 嗯， 包括我们今后出租车领域中行业中它的车辆的质量的提升也会发生改变，专车里边会有很多高中低档次的车辆进行选择，我可以选择任何一款我希望的车型或者类似的档次的车，但在我们出租车行业几乎这个是不存在的。今后出租车行业在于车辆本身的这样的一个水准、司机的服务的水准以及硬软件配套的水准都会有所提升，否则是无法跟专车进行相应的这个竞争的。 嗯， 所以我认为只要有竞争存在，原来的僵化的出租车体系就会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对于广大的市民来说，对于出行的人来说一定是积极和正面的。 嗯，也有业内人士表示说，在规范专车行业发展的同时，也需要考虑专车对传统出租车行业所带来的冲击，那怎么能够平衡各种利益的关系，平衡乘客的利益、行业的利益以及企业的利益，这是几个方面博弈的问题，同时也是出租车改革的一个方向。好，今天感谢包华律师，感谢刘杰老师做客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喂，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三公经费降五年，公车大幅被削减，两年减政又放权，究竟有何大改变？哟，这可是大事儿啊，必须的呀，这个不放精细绝对说不清楚，是吗？哪出啊？新华社、中国网视、新浪官方微博说了，这是这个月17号的事儿，中央各部门2014年决算三公经费决算数据是集体亮相。据统计显示，自2010年开始，五年来中央部门一共压缩三公经费支出是 35.9 个亿。35.9 亿。那个2010年呢，三公经费的支出是 94.7 亿，嚯，减少了一半以上，其中呢公车削减的幅度居于首位，这是俩问题，一个说明政府真是动真格的了，显示了转变作风的决心和力度，二一个也值得深思啊。五年来三公经费减了 35.9 亿，这里头公车削减幅度居首，这个事实足以说明，哎，车轮子上那腐败事绝非虚言，绝不是危言耸听，所以呀，转变作风永远在路上嘛。这话怎么说，一方面来看得看到成绩，这是主流。江南，但是另一方面呢，不可以掉以轻心，问题也未准就不存在哟。 是吧？百姓的疾苦担铁肩，您看了没有？不听精细，不放精细，这玩意儿说得清说不清啊，是吧？人说了，哟，我人家都是宠着你，不是宠着我，大哥，那是大伙儿，中国人，老百姓，特别是北京人。